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173. The article is entitled Inflation. To be entitled, 就名称叫做什么 ?E-N-T-I-T-L-E 加个 D. This book is entitled Love. 这本书的名称叫做爱这样子。This article is entitled Inflation, 通货膨胀。As usual, I'm going to read this article for the first time, and later on, I'm going to explain the contents sentence by sentence, 一句句的做讲解。先为大家念一下。Inflation is an economic situation in which prices increase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value of a nation's currency decreases. During times of inflation, people buy less because they cannot afford the inflated or higher prices. Since people buy less, production slows down, and many companies have to lay off workers.As this happens, more and more people start to worry about the future. Because of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unemployed workers, many people cannot afford to buy things they want. This period of high unemployment and low spending is called a recession. When two or more quarters have a decline in GDP,then a country is going through a recession. A quarter is one-fourth of the year. Thus, if you notice that less money is being made from the products your country produces during half the year, you can be certain it is going through a recession. Now, this lesson is about inflation, which is a term that quite often we hear people use.Usually, when this kind of situation happens, people feel very bad because the prices of the products they want to buy are higher than usual. In this case, they tend to be very frugal. Instead of spending money, they tend to be, you know, very, very careful or calculating. In this case, we say, that's why nobody wants, you know,inflation to happen in their own country.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sometimes we cannot do anything about. 所以我们现在直接来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呢？一开头要讲 inflation, 它是通货膨胀 is an economic situation. 有人念成 economic, 也有人念成 economic, 两个念法都可以。通货膨胀也就是通膨。那么也就是一个经济的一种情况，这个 economic 千万不要念成 economical, 另外一个是 economic 后头加个 al 叫 economical, economical 是什么意思呢？代表节俭的。 He leads an economical life, 他过得非常节俭的生活呢。 He's a smoker, 他是抽烟的人。And he, instead of going to the convenience store to buy a pack of cigarettes, 他不到呢便利商店去买烟去了。He just looks around, 就到处东看看西看看 on the ground, 看看地面上 making sure, 再确定一下呢怎么样呢是不是有什么呢 if there are any cigarette butts, 看看有没有烟屁股。 他就把这个烟屁股 He starts to collect those cigarette butts B-U-T-T-S 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再把这个烟丝把它给弄好，自己用卫生纸啊把它就是弄起来啊，这样卷起来继续当烟来抽。This is one way to tide you over. 这是一种方法让你度过难关的方法，就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这我是开玩笑，那个烟啊，如果是你把烟屁股捡来的烟再抽的话，那是毒上加毒啊。好，他说这种通货膨胀是一种经济的状况，在这个经济状况中呢 in which 就等于 where prices increase 也是价格上升，也就等于 go up 上扬或者 rise at the same time when 那个 that 在 at the same time 后头那个 that 是关系副词，也就等于 when， 但也就等于 at which， 但现在口语常常用 the same time 后头直接放 that， 也就是同时，就是在这个是 at the same time that， 其实根本可以用一个词，一个连词叫 while。While 当什么时候呢 ？The value of a nation's currency decreases。当某一个国家的货币，流通货币叫 currency， 这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流通货币呢，怎么样呢？的这个币值呢 ，the value 就是价值，在下降的时候 ，decreases 就是贬低的时候呢，也就等于 goes down。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物价上扬，那币值贬低。当这样情形发生的时候，就叫做 inflation。During times of inflation， 在通货膨胀的时期呢，那么 people buy less， 大家买东西就买的比较少了，就等于 people buy less stuff。S-T-U-F-F 就东西，那个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啊，那是一个集合名词 stuff 啊。What's that kind of stuff？ 那是什么东西啊？那是什么东东啊 ？What's that kind of stuff you're eating？ 你吃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你用 thing 的话，那也是东西，那是可以数的。I have many things to do， 就等于 I have a lot of stuff to do 一样的意思 stuff。S-T-U-F-F 啊，这个用这个词，大家买东西便买的少了，就等于 people buy fewer things， fewer 后头要放复数的名词 F-E-W-E-R， 所以那个 thing 就要用加 S。 Because they cannot afford the inflator or higher prices， 因为他们付不起 cannot afford有能力承担，前面要跟 can 或者是 cannot 并用， cannot afford 无能力承担，这边就是付不起 the inflated 膨胀的 or higher 上升的 prices 价格。 Since people buy less， 由于大家买东西买的少了， production slows down， 我们生产也就开始速度这个下降， slows down就是趋缓。 And many companies have to lay off workers， 许多公司就要开始要裁员了。 Lay off 就是裁员的意思，后头加员工 workers 不一定翻成工人，就是指的是员工，就等于 staff members S-T-A-F-F 然后再加个 members。 In our company we have a staff of 100，在我们公司里头有100个职员，叫做 a staff of 100 members， 千万不可以说呢 we have 100 staffs， 那就不对了。 staff 叫做 a staff of 加数字 a staff of 100， 或者加不加 members 都可以，或者是你可以直接讲 we have 100 staff members in our company， 这样使用这样。Where's John? I haven't seen him in ages. I haven't seen him in ages. A-G-E-S 就是 in ages 就等于 for ages， 就是不要千万不要说好几十年几十代没有见到了，这个是代表等于 for a long time。 好久没见到他了。Where has he been? 他到哪去了呢？ Well, actually, he was laid off 2 months ago. 就是两个月前他被裁员裁掉了。LAID, lay 原式是 LAY, 过去时以及过去分词都是 LAID.He was laid off 2 months ago. That's the reason why he's not around. 他已经不在了，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好，我们接着继续往下看。As this happens, 当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 more and more people start to worry about the future. 越来越多人开始担忧这个未来这种前景了。When your income...becomes smaller, 当你的收入开始变减少的时候呢 you start to worry about the future, not only, you know, of your family, but your career as well. 不光是你的家庭还有包括你的事业。Once you lose the job, if you are laid off, you have no income. In this case, you will be you know, actually caught in a very bad situation in which you start to worry and then some kind of illness, mental illness will develop. 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一种精神上的毛病。这种 mental 就是 M-E-N-T-A-L, mental illness will develop, 会发展出来也就会得这种病。这种病叫什么呢 That's called depression, 也就是这个抑郁症。好，也就是这样这种情形呢你就放得开。You should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life. Actually, money is not everything. You just feel very happy trying to adjust yourself to the situation. You can live a very frugal life. F-R-U-G-A-L. 就可以过着一个非常节俭的生活。比如说不喝汤了，那么就改用开水嘛。吃米饭可以啊，然后呢泡猪油，对不对？然后呢淋猪油下去，拌一点这个所谓的酱油下去，这样吃起来也是很棒啊。要不要买衣服了，就干什么呢？在家里面就脱光，出去的时候呢穿丁字裤啊，用毛巾自己做，这样子啊，好不好？女孩子呢当然不要出去啊，这样男孩子可以出去呢，继续呢就是舔烟屁股啦，或做别的事情了，那大家都可以的，捡树枝那捆柴，或者是弄一些所谓的罐头啊，那人家不用的这个 bottles, 也就是瓶子啦，还有 empty cans,空的罐子啦 ,C-A-N, 能够那个字可以当罐头的意思，把它收集起来当做所谓的这些再生的可以再生的回收的东西呢。This kind of stuff can be recycled, 也就可以再生的，然后把它拿去卖，这样子你也可以挣一点小钱。啊，这个就是有些方法总是可以活下去的，但千万不要乞讨为生，当乞丐那就不好，你身体健康的很，就好好的做事，将来总是有成功的一天。好，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看。Because of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unemployed workers, 由于这方面的增加 ,increase 当名词，动词念 increase, 还是由于这个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unemployed, 失业的员工它的数量啊、the number of 后者放复数名词 The amount A-M-O-U-N-T 那后者放不可数名词 The amount of time is not enough The amount of time you give me 你给我的这个时间是不够的，你叫我说三天之内呢完成呢三本书的著作， It's just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事情。So the amount of time, water, information, 那这些不可数名词叫 the amount. The number of books, 书的数量 the workers, the number of workers, 都是用 the number. 失业的人的这个数量呢就开始增加。因为这样的关系 ,many people cannot afford, 才讲过它可以放名词 ,I cannot afford the trip. 这趟旅游我玩不起啊。好，这是开玩笑。我们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看呢，许多人就承担不起 to buy things 来买东西。我刚刚讲是 I cannot afford a trip， 也可以讲 I cannot afford to take the trip。所以呢，后头放不定式短语也都可以，放名词也可以。所以这边也可以 to buy 省得掉，就是 many people cannot afford things they want， 就买不起他们所要的东西 that they want 或是 which they want， 关系代词作为 want 的宾语省得掉了。This period of high unemployment and low spending is called a recession。 这个时期，什么时期 of high unemployment， 所谓高的就是上扬的失业以及下滑的 spending 花费，这种情形就叫做不景气， is called a recession。 When two or more quarters have a decline in GDP， decline 本来是当拒绝的意思啊，可是另外当名词也就代表下滑，这样 He declined my invitation， 他拒绝我的邀请啊， which made me very very depressed， 他是那点让我感到非常的这个消沉的 depressed， D-E-P-R-E-S-S-E-D， 如果是 D-E-P-R-E-S-S-I-O-N depression抑郁症，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depressed 就非常抑郁的心情，很闷，这样的哈。所以呢 ，decline he declined my invitation， 就等于 he turned down my invitation， 他拒绝我的邀请。decline 是婉拒 ，turn down 是断然拒绝，所以 turn down 呢是比较狠一点 ，decline 还是比较所谓委婉一点。当两季以上的这种情形啊，两季或两季以上，打三季到四季，有这种下降的现象，在哪方面呢 ？In GBT 啊，这是一个固定用语，叫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就是国内生产总毛额 ，Gross 就 G R O S S， 就是整体的总的 ，D 代表 Domestic。D-O-M-E-S-T-I-C Domestic 国内的 P 代表 product 经济上的术语，当就是国内生产总毛额下跌的时候呢 Then the country is going through a recession， 这就表示这个国家呢就在经历 is going through 就等于 is experiencing experience 这个字，把 C-E 改成 C-I-N-G，is experiencing 正在经历一个不景气的一个情况 a recession。 A quarter is one fourth of the year， 一季就是一年的四分之一，他解释一下。 Thus therefore if you notice that less money is being made from the products that your country produces during half the yearYou can be certain it is going through a recession. 因此啊，如果你注意到，他说 less money is being made from the products， 这些产品从这些产品中所赚得的钱减少了。什么产品呢 ？Which your country produces， 在本国所生产的这些产品啊，赚的钱少了。During half the year， 在半年的啊。在这个半年中，哎，生产的全国生产的物品所赚的钱减少的时候 ，you can be certain， 就等于 you can be sure， 你就可以确定 that 或者是一个 that 引导的副词从句，修饰形容词 certain 或者 sure，s u r e， 你就可以确定的 ，it is going through a recession， 就是这个全国正在经历一个不景气的时期。You know, life is full of ups and downs. And this is also true as far as the country is concerned in terms of economy. 人生充满着起伏啊。Life is full of ups and downs. 就是有上升的时候 ,U-P-S, and downs, D-O-W-N, 加个 S. This is also the case, 这也是同时是这个写照 with the country. 对一个国家来讲也是一个国家的写照。In terms of, 就什么来讲 economy, 就经济来讲 sometimes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s very good, and sometimes it can be very bad. So, whatever happens, you should bear in mind.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必须要牢记 bear in mind, B-E-A-R, bear in mind, that frugality, F-R-U-G-A-L-I-T-Y, is the best policy. 节俭是上策，所以平常就要过节俭的生活，不要再过于奢侈浪费。所以中国人，咱们中国人很早就讲勤俭就是美德，这句话的英文的翻译呢，就是呢，我们可以讲 There's an old Chinese saying， 一句呢，就是很久的中国的一句俗语。好，那这俗语怎么样 ？That goes 是这么说的 ：Frugality is the best policy， 或是 Frugality is a virtue， V I R T U E。现在我们有一点时间，从头到尾，请大家跟着我呢，跟读一下。Inflation is an economic situation in which prices increase.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value of a nation's currency decreases. During times of inflation, people buy less because they cannot afford the inflated or higher prices. Since people buy less, production slows down, and many companies have to lay off workers. As this happens,More and more people start to worry about the future. Because of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unemployed workers, many people cannot afford to buy things they want. This period of high unemployment and low spending is called a recession. When two or more quarters have a decline in GDP, then a country is going through a recession.A quarter is one-fourth of the year. Thus, if you notice that less money is being made from the products your country produces during half the year, you can be certain it is going through a recession.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的语法。第一个介绍 at the same time 加 that 的用法。这是主语加动词或者加 at the same time 加 that 再加主语加动词点点点与此同时又怎么样你看我们这个句子先说吧 I was doing the washing at the same time that my wife was doing the cooking 我正在洗衣服什么时候呢 at the same time 那个 that 就等于 when 也就是我太太在煮饭的时候我帮忙洗衣服所以本句中的 at the same time 就翻成同时后头的 that 原来是关系副词 when 也就是 at the same time when 口语人的时候呢口语啊英美人是常用 that 来取代甚至把这个 that 省略掉好这样 at the same time my wife was doing the cooking 也可以的好了事实上 at the same time that 根本就等于 while所以这句话就是实际上 I was doing the laundry was doing the washing 两个都可以 I was doing the laundry I was doing the washing 都可以这样使用那我在洗衣服的时候我太太呢、while my wife was doing the cooking 那人则在煮饭我们就这样说接着我们看二本课第一句啊 Inflation is an economic situation in whichprices increase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value of a nation's currency decreases. 所以根本就等于 inflation is an economic situation in which prices increase while the value of a nation's currency decreases. 好，国际货币贬值的同时 物价去上涨上扬了，这种情况呢，经济情况就叫做通货膨胀。所以那个 while 根本就等于 at the same time that 一样的意思，我们用 while 更简单。好，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赖世雄07点英语的教材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国博27岁男选手西海峰拿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Never holding you in these arms, I know I never loved that way again. Staring at your picture, hanging on the wall, nothing left but sad memories in these four walls. Thinking back to the moment,All the times you made me smile, I wonder if I'd feel that way again. 'Cause all the love I know, I carry in my heart forever. When you smile, it takes my breath away. Thought I could go.But when you left me here so all alone, nothing left to hold. I don't wanna cry,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When I think of you, I can't let go, no matter how I try. In a perfect situation.Still be mine. Now I'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讲解英文的演讲，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speech about how to make full use of wastes。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个讲座呢是怎样废物利用。那么这个国庆假期呢，大家可能也会清理出来不少的这个旧物啊，那你可以听听人家怎么去利用这个废物，然后看看能不能受一些启发。 The title of today's speech is What a scrapyard in Ghana can teach us about innovation. DKO Sale is the name of the speaker. 那我们今天演讲的人呢叫 DKO Sale， 他的题目呢就是戛纳这个国家它的废料厂可以教会我们关于创新的一些什么灵感呢？在戛纳这个地方呢，有一个 community， in Agbogbloshie, a community in Accra, Ghana, people descend on the scrapyard to mine electronic wastes for recyclable materials. 那么在这个戛纳的一个地方叫 Agbogbloshie, 这个地名呢会在演讲中反复的出现，你不用特别管它啊，它就是一个地名，你识别了就可以了。它呢会在这个废料厂里边呢把废的电器给它专门的提取出来，变成可以重新回收的材料，叫 recyclable materials。 那么在这一段呢会出现许多和环保以及重新回收再利用相关的词汇。 Without formal training, these urban miners often teach themselves the workings of electronics by taking them apart and putting them together again。他们没有什么正规的培训啊，不是科班出身，但是呢这些个城市中的采掘者他是自学成才，英文就是 teach themselves， 自学成才。 The workings of electronics， 关于电学的原理，那他是通过什么 teach themselves， 怎样去自学的呢？ By taking them apart and putting them together again， 就是把这些废物的电器给它拆开再重组。Designer Dicky O'Sale Arthur 自己在想 What would happen if we connected these self-taught techies with students and young professionals in the STEAM fields？ 啊，这个 STEAM 呢是大写 STEAM， 一会儿大家可以听一下，看看这几个字母的全拼是哪几个单词。他就在想呢，如果我们把这些自学成才的技术精尖人物和学生以及年轻的这个专业人士结合在一起啊，在这个 STEAM field 这个平台上会发生什么呢？ The result, a growing maker of community where people engage in peer-to-peer hands-on education. 那么结果就是使这个社区不断增长和繁荣的这么一个平台出现了。那么人们在这个平台上可以互相帮助啊，并且呢是同龄人之间互帮互助 peer to peer， 这个 peer 就是同年龄的人，所以呢它的放在一起的含义就是同龄人之间互助 hands on education。 hands on 就是实用性的，动手操作的啊，就他可能不太懂这个书本上怎样，但是他会做这个事情，这个叫 hands on skills。那么 hands-on education 就是动手实际操作的教育。 Motivated by what they want to create， 那他们是由于什么受到了动力和激励呢？就是他们想创造的东西 被这个东西所激励。Learn more about how this African makerspace is pioneering in the grassroots circular economy. 那通过这次演讲呢，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在非洲的这样一群有着先锋思想的草根人物中是如何创造出一个可以循环的经济 ,circular, 可以循环的。好，那么之前我们就提到了这个演讲人呢是个 designer, 设计师。这个 speaker creates architecture, 他是创造建筑 with and for people that design overlooks. 好，那我们在这个讲座开始之前先给大家说一说生词。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生词和词组还挺多的，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Copper and aluminum. 好，这个是铜和铝，这个比较简单，好多人认识啊。再来一个比较难一点的。 Platinum. Platinum, 铂金。 没错，这些都是化学元素啊。 哎， Platinum 好多同学知道啊，比如说戒指啊、项链啊，会是用这种材质做的，是吧？ 铂。 那我再来一个，估计大家就不知道了。 啊，您说说看。 Palladium. 这个好少见呀。 好，给大家拼一下 P-A-L-L-A-D-I-U-M, Palladium. 它也是一个化学元素，叫做钯。 没错，左边是金属边，然后右边是钯，被锯式的这个钯。 好，说完这些化学元素呢，我们再来看看 pollutants。pollutants 是什么意思？ 是污染物，它和 pollution 是同一个词根。 但是 pollution 是指一个统称的污染，对吧？而 pollutants 指的是具体的污染物质。 scrapyard 废料厂 ,scrapyard, yard 就是一个院子的意思 ,scrapyard 就是废料厂。接下来是 circuit board, 这是电路板。大家知道那个收音机啊什么里边都有那一个黄色的板子，然后上面焊锡点了好多的点点啊线啊什么，这就是 circuit board。Devices are dissected. 这个 dissected 其实是很常用的一个词，就是分解。好，再往下一个词是 refurbish。那谈到这个电脑翻新，就会用到 refurbish, 及物动词。那要是说 refurbished computers, 就是被翻新过的电脑。The practical know-how, 这个词组里边重点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know-how。这两个单词放在一起用横线连接，它就变成了一个名词，它就是 skill 的意思。字面上就是知道怎样，它就是怎样做这个 skill。To untangle that knot, 这个 knot, K-N-O-T, 它是结，就是绳子打的结，这个结。那我要说 Chinese knot,就是中国结 ,untangle, 就是解开的意思。好，再来一个词是 ,we prototyped the makerspace kiosk. Prototype, 既有名词的形式也性质，也有动词的性质，就是建立一个原型，也就是试点的意思。Prototyped the makerspace kiosk, 就是做一个 makerspace 这个亭子的试点。Customize, 这个单词最常用啊。Customize, 它的含义就是定制。Semi-skilled labor, labor 就是劳动力和人工的意思。Semi-skilled 就是半技能的工人。Heuristic learning, 我觉得说到教育还有写作文啊什么，经常用到 heuristic learning, 启发式的学习，探索式的学习。好， heuristic 这个单词希望大家能够掌握，我给大家拼一下。H-E-U-R-I-S-T-I-C, heuristic.